这一日正在享福，花酒陪伴见餐盟，李儒慌张张走过近前，丞相啊，你来看，高级折本吴学天十八路诸侯来犯边，已然杀到的死水关，这东国大事已经，顾不得银眼忙传旨，聚集两班人武官，东国说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，哪位将军好得到军前，吕布闻听天伦不管，相府子官把心当官，没儿看十八路诸侯也不宽可依仗，因为儿方天几尺土马，管家的命安全。董卓闻听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天下传，奉献呐、啊、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就近操练平灭诸侯的早会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，这吕布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把他拦，高声说：“杀鸡何必把牛刀献，不劳温侯到军前，不将远战诸侯首级如取五八难看，东国吕布山木留神观，见此将好的威严，忙征兵杀冲天，往头上看带兵八角那插天盔，盔缨乱颤山上穿冰铁甲，甲也那相连天，天生的到头金睛高须铁面面下悬，护心静静无中我舍得我的寒光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胆，干过的勇将错头乱过肩，这元将心宽民穷能征惯战，丞相啊莫将我愿当将军，既愿陶泽领兵五百，就命你胡真李肃为偏将官。这华雄辞别董卓，脚长把兵点，咕咚咚放好了三声响连天。本华雄骑匹花斑豹，学李肃他。四水关

愿将乡上的人头是甘当军令。曹操听此言，吩咐军卒看酒伺候，左手提壶，右手持杯，来到跟前，阿关将军，愿此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区区不才，只有三杯水酒，将军请饮，以壮雄威。关公说：“且慢，某先斩华雄，回来再饮此酒也还不迟。”说罢，乡上一一突突突跑出帐外，早有那手下的从人抬过青龙刀，备好黄骠马。关公瞧了瞧左右，并无随征将校，只有数名小卒擂鼓助阵。关公暗想：那华雄本是能征惯战有名的上将，某此去必用春秋刀上摘星欢斗伤他不可。想罢，抖擞威风，暗暗扎金挽挽双袖，金锦鸾带，登登战靴，嗖的声，飞身上马，提刀直奔疆场而去。关公长飞身上了他的马吊鞍，青龙刀头朝后转朝前，他马化顷刻征驹如闪电，溜溜黄骠马跑四千里了险，奔雄威只数我残，没事等元旦放眼，使敌人不做准备就趴在马吊鞍。这华雄他是洋洋得意，正马战七诸侯个个无能，早把心放空，静悄悄这门旗一闪，这匹战马可真不慢。再看时，马上扶一将，说话到了跟前，忙问道：“来将通明在交战，关公处山西县梁某姓关，这关字环卫。”说完，那刀转就到面前，那华雄未曾防备，大吃一惊，往旁边一闪。关云长搬刀乱险，刀尖等贼人的胸前。这华雄招架不及，啊呀一声说不好，扑哧哧刀刺华雄是带背连着肩，噔噔噔撒手扔刀，红光风险砰砰砰，死尸坠落地平川。关云长甩更离鞍如闪电，那吃阁下华雄手起就上了马吊鞍，杀散随征兵五百，手提人头转归还，当大丈夫马弓手将令末将把华雄斩，啪嚓嚓本宫喷出的地平川，众诸侯默默无言互相对看，在旁边张飞大笑便看呀，二路弟兄马拱手不拱手，能替国家出反叛，来来来快饮这三杯水酒，还未曾寒。曹操说：“关将军武艺高强，世间罕见。”这袁绍把脸一沉，说：“尔等莫胡言，帮传令军卒们把得胜人马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泗水关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雪雨是

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继续欣赏京韵大鼓作品。不过这回呢，我们要给您换上一个流派，要为您请上的呢是流派京韵名家小兰云先生。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呢，也是一段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《战长沙》。 前生情，口对连连说声请坐，我可请老将军要议论军情。只皆因刘备在荆州发人马提兵得来将，可却是不安的。此人忠义谁能比，刀尘马快上交锋，昔日里桃园他们曾结拜，弟兄齐手灭群雄，虎牢关斩吕布，关公本就斩华雄，到了徐州大失散，张辽聘请进曹营，金银美女全不受，断断割斩把一行，秉烛打旦真君子，性烈如钢一般同，大样小宴分散五藏宫，至诚尽人情，如此款待恩情重，总不肯向曹还是念弟兄，拨马破前朱文丑，李占元两马马营，到后来刘备的叔子道对天发誓要去寻雄，封金挂印青财宝，寄信自曹进启程，把桥挑旁丞相送，曹公亲身去践行，五官连斩陆元将，名似轰雷震天庭，匹马单刀全大义，千里独行奔古城，张飞一踏降了曹相，紧闭牢栓为他开城，到后来蔡阳的追兵到得在古城以外打行灯，张翼德在城楼住了他三通主，老蔡阳把那斗大的人头落流平，我想着至今有好汉，总算他出乎其类，是为英雄样人易得，多猛烈将臣力大，四重重上阵全平，三声弦军中的战马尽皆尽，镇定常山那一员将谁人不知，赵子龙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皆小可，最怕南阳诸葛他的卧龙，这个人扎出茅庐献手段，不浪烧屯勇火攻，那一阵烧破曹军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叫

赶出了湖南黄汉生啊。坏了，兄弟无数。